上次说了好多，说好多什么来着？ 上次你还说的就是说那个，加入我们和参与这个节目，让我们记住这个记录童年的什么？ 嗯嗯嗯嗯。 地址现在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 嗯。 大家好，我是。 嗯，小朋友们，新的一年呢又来到了，在这新的一年里啊，妞妞继续为大家带来很多很好听的故事。那么在这一年里呢，大家也要继续的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。嗯，是的。 这就行了。不，我现在需要一个差不多5到10秒左右的， 嗯， 就是在每放在每一个节目前面开始。第一就是说你听的是什么叫妞妞讲故事也好，或者你是妞妞。第二呢，就是说其他的节目你去哪儿找，就这个5到10秒。 嗯， 就也不用 其他的节目 啊，就说或者更多的节目可以来，可以来吧。 更多的什么节目呢？ 就是妞妞讲故事的节目。 哦， 就是说你就告诉他一下那个网址在哪儿就行。反正就是这意思。第一就是说你是妞妞，这个你听的妞妞讲故事。第二就是更多的妞妞讲故事怎么找，或者你来参与。 那个网址是多少来着？ 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小朋友们，这里啊是妞妞讲故事，我呢是妞妞。如果大家想收听到更多的妞妞讲故事，请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花痴。 行，这个就行 啊。行， 哎，你再把最后那个妞妞点一遍。 嗯， 你再说一遍。 小朋友们，现在大家收听到的呀是妞妞讲故事，我呢就是妞妞。如果大家想收听到更多的妞妞讲故事，请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收听的是妞妞讲故事，我是妞妞。如果想听到更多的妞妞讲故事，请登录妞妞。这做陶醉呢？什么成天？对，完了，妈那天听妞妞，妞妞，妞妞，妈跟随妞妞。这样吧，大家好，我是妞妞。 好吧， 妞妞是够多的，这也没办法，因为疫苗你带了，对你肯定得多，因为你是妞妞，对不对？妞妞讲故事， 对啊， 再加一个，就三个就够，四个就多了。来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。小朋友们，我是妞妞，欢迎大家登录。我是 3w.com，China.com，CCTV.com。欢迎大家来。 来到。欢迎大家登录。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好吧， 终于没有那么多妞妞了。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妞妞，欢迎大家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收听我讲故事。来听我讲故事就行了啊，对，有道理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妞妞，欢迎大家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